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吓，咁我哋继续啦，好嘛？嗱，就头先咧，我哋个好快就讲咗有即系差八张画啦，咁咧就都讲咗开头嗰几日，讲到10月1号啦。咁嗱，我哋睇下一张好嘛？呢一張咧就係阿 Collins 啊，咁就唔係現場畫嚟嘅，咁我或者俾阿 Collins 介紹一下點解會畫呢兩張symbol 啊？ 咁就一邊即係個黃絲帶嗰個咧，我應該係27号嘅，27号咁應該係咪仲係罷課嘅時候嚟嘅應該？咁就咁啊，畫嚟做咩嘅咧？咁啊，其實係諗住換個Facebook icon 嘅，咁啊，即係個個都，突然間嗰日，即係嗰兩日突然間換，個個轉曬，咁而，轉，咁我又唔想偷圖咁樣，咁我就，不如自己畫啦，咁就開咗個頭啦。咁啊，第二個姐咧，咁就係已經係4号，咁就已經係，係啦，已經係 umbrella 嚟㗎啦，咁就畫一把 umbrella 嘅啫。咁啊，主要畫嚟都係。即係一個背後嘅一個鼓勵咁， 鼓勵 係 我記得我哋即係喺28号嗰陣時咧，我哋開咗個網頁嘅，因為我發覺啲朋友已經開始越畫越多，咁我哋又唔想啲畫好似即係冇系統性咁樣啦，咁我就開咗個 page 喺 Facebook， 咁我哋開頭叫佢咧就叫做 Occupy Central Sketching Occupy Central， 咁跟住咧去到10月。頭嗰一兩日咧已經收到 message 俾人鬧啊！而家唔係叫 Occupy Central 噶啦，叫做 Umbrella Movement 啊咁樣。咁我話：哎死啦 ！Facebook 個名改唔到，即係你開咗個 page 之後改唔翻， 多過200个 like 就 係唔係啊？唔可以改翻轉頭。咁所以我哋啊冇辦法啦，繼續叫做 Occupy Central， 但係嗰個 banner 你就改咗個名啦。好啊，咁下一張啊。下一張是我的，咁咧呢張咧就係我10月5号夜晚黑去畫嘅，就大家我諗見到都認得啦嚇，當時咧就好多好有創意嘅藝術品係出現咗喺現場，咁呢個就其中一個就係好多用啲雨遮咧砌埋一嚿嘢，佢叫咩名？好似有個名㗎係咪呢嚿？ 聚山樹。 聚山樹， 我去同整呢啲樹嗰啲人傾過偈。 係啊，佢都即係頂到幾耐啊？呢棵樹我記得。 佢頂到，因為佢咧有幾個人咧係成大嘅。 哦， 我同你傾，咁佢哋就 creative media 嘅咁樣，好似係啊。咁就佢哋就不停咁日日維修 佢， 係啦。 風吹雨打都唔 係啦，係啦， 係。我記得咧，下邊我哋見到我畫咗一啲鐵馬咧，佢哋有個方法將嗰個鐵馬動起咧，啱啱卡死住，卡死咗，好正佢嗰個方法咧。我諗即係又係啲即係啲人民啲智慧，現場嘅即係啲智慧咁。 即係撐起 撐起咗係咯，好犀利，撐到好高嘅。好啦，下一張嚇嚇呢張就俾阿慧慧講啦。 呢張咧其實係10月1号畫嘅添，不過冇寫到日期，所以就依個係國慶嘅時候，都係好多人山人海嘅日時候啦。咁嗰陣時有好多唔同嘅義工啦，嚟即係撐場咁樣，即係嗰陣時仲係夏天，好熱，咁就有義工噴水啦，亦都有義工好好咁樣幫手清理垃圾啦，推住個車仔，裏面上面有好多垃圾袋咁樣，咁佢就會好風趣咁喺度問有冇梁振英要掉啊？好正，跟住畫下嘅時候就見到佢咁樣路過咁問法，咁我就即場咁樣，哎呀，好彩呢度仲有個位可以畫加埋佢落去啫，咁樣就加埋佢喺度咯，係啦。 即係嗰啲對白框咧，後尾係好似係你嘅特色。 哦，係啊，我會 佢留啲位喺度， 係啊， 寫好多即係當時遇到嘅嘢。 係啊係啊，當時遇到嘅嘢我就會加落去咯。咁做而我依幅我大部分嘅作品都會用 即係水彩啦，咁但係啲線嘅話，有時就用 marker， 有時用原子筆咁樣樣咯。呢、這個就係用 marker 嘅 彩色。係、你用啲顏色好特別嘅。即係我真係唔敢用啊！黃色滾邊啊咁樣啊， 未諗過會咁樣用。 係啊，喂，你會係落咗水彩先定落 marker 先？ 哦，落 marker 先，嗯，係啦。 即係你嗰隻 marker 係唔化嘅？ 係啦，酒精嚟嘅，所以就唔溶水嘅。 嗯， 係咯，咁都盡量中試下每一幅都用唔同嘅即係線或者即去配搭，令到每一幅都有啲實驗性喺度，可以睇下唔同嘅效果咁樣。 好得意，下一張。好啦，呢張咧就俾阿 Collins 講啦。 即係頭先阿慧慧講到個畫裏邊有實驗性咧，咁我就有樣嘢想講咧，就係、是即係我呢、這個係呢一幅咧，係我第一幅喺現場畫嘅 sketch 嚟嘅。咁咧就頭先你講到實驗性嗰樣嘢，我就諗到咧，即係我係自己係初初我帶，即係我第一晚帶去呢、這個嗰啲我嘅 gear 係好簡單嘅啫。一本 sketchbook 同埋一支 hard test， 同埋一支黃色 marker。咁我知道嗰邊好多黃色嘅嘢咁樣嘅。跟住然後到我後尾一路畫一路畫一路畫嘅時候，我個袋越嚟越大個。 我都係喎，越大越多架撐。 即係我初初都係諗住去即係好速寫咁樣樣 sketch 一下個現場，或者係去畫一畫我喺嗰度住嗰啲朋友咁樣樣，咁但係越畫就即係對個畫個要求就突然間 bring up 咗出嚟，慢慢就越嚟越大袋嘢拎過去。 係，我見到阿 Collins 啲畫好特別嘅，佢好 strong 嗰啲顏色，即係佢係唔多嘅顏色，淨係黑白。黃咁樣或者有時佢用多一隻可能紅色咁樣咧，就搞掂噶啦，即係冇即係佢好 highlight 到你想即係引導你去睇啲乜嘢，我覺得 係啊，即係我本即係我所以話我本身帶去初初帶去嗰陣時啲嘢好少嘅，因為我就係、是我係自己揀咗有啲乜嘢要強調出嚟嘅喺個畫面上邊， 係好下一張。好啦，呢張我嘅嗱，呢張咧就其實咧好快嘅，我諗我二十分鐘十零二十分鐘畫嘅，咁咧就喺旺角嘅亞加老街同埋呢個利敦道交界咧，當時就有一個大嘅帆布咧，就喺中間嘅，咁我用一支 rainbow pen 啊，即係啲即係56色嘅一支蠟筆，咁咧就因為我唔夠膽喺度踎好耐，咁咧我就用一個最快嘅方法，又想俾好多 colour 佢，咁所以咧我就用咗呢個方法去畫。咁點解我話唔夠膽企好耐咧？我喺度畫嘅時候咧，我冇有時你畫畫咧，你後邊會想有啲嘢挨住，有個安全感，唔知有人突然間會又拍你啊，或者點樣咁。喺嗰個當時嗰個位置係冇機會有咁嘅背脊。挨住啲嘢啦。第二咧， 企喺路中心噶， 系啊， 即系你蹲到中間。 系啊，系。第二咧就係不停有人鬧交嗰陣時，呢度又鬧交，嗰度又鬧交，好不安嘅。即係你會係嗰時，我唔記得咗呢幅係10月7日嘅。我唔記得咗係有話有黑社會去搞嗰度啲人。之前定之後？ 應該係之後。 之後啦嚇， 有㗎啦，7日。 係啦，我記得係好，總之你好唔感覺好安全咯、所以我就用個最快嘅方法畫完就想走。 呢幅係咪你第一次去旺角畫？ 係第一次去旺角。我係記得咧，我去到咧，我其實咧，我谷咗好多人啦，我諗即係好多畫咗之前喺金鐘都好啦，但係咧，我喺夜晚我喺電視畫面見到好多人打人啊，即係黑社會啊或者點樣。咁我谷咗好多人，我落到去咧，我見到個伯伯喺中間坐咗喺度，我話我走埋去，我可唔可以同你傾下偈啊？咁樣一坐低，我啲自己啲眼淚係咁飆落飆出嚟。 點解咧？ 我諗住係我去安慰人， 個伯伯話唔使咁， 我唔知點解係即係嗰種即係 emotion 一下就爆曬出嚟嚇、好，下一張啊下一張好啊 ，Collins 講啦。 哦，咁呢個係 Umbrella Man 啊，係 啦、 這個、 ，Umbrella Man 係啦，咁、就都係我其中一晚去探我啲朋友啦，支持下我啲朋友嘅時候，咁就畫啦。咁嗰晚應該係就係、是、畫呢個 Umbrella Man 嗰晚就我第一次 撞到我。 撞到 Elvin 啦， 系啊系， 咁啊入咗你个 Urban Sketcher 个 group 好耐，但系都冇现过身， 系系， 咁啊第一次见到，咁就阿 Elvin 就带咗， 仲有 系啊 Elvin 咁就同埋一大班 系 Urban Sketcher 嘅画友咁样一齐喺嗰度，咁啱就系一齐画紧呢个 Umbrella Man， 冇错，吓我仲记得阿 Gary 见到你话。你就是 Colin Young 啊，都好開心喺度相認啊嚇。好，下一張，好啊，呢張就俾阿 Noble 講。係 呢張都係10月8號畫嘅，咁不過嗰日就可能我坐埋咗一邊咧，見唔到阿 Colin。 係啊，畫畫下唔見咗你啊。 係啦， 因為 好快就 走咗上去嗰條Lennon Wall 上面啲樓梯度，匿埋咗。 係啊，匿埋咗咁啊，有一段時間唔見咗人咁樣。 係， 我係坐咗喺地下咯， 即係出邊。 Umbrella Man， 我坐喺 Umbrella Man 前面嚟啊。 O K， 因為佢哋都係坐喺嗰個範圍嗰度。 係咯，好近啫嘛。 係，其實係 你哋隔咗個棚， 隔咗個棚，係啦，黐咗好多。 係啊，呢張咧我好中意啊 ，Noble。佢用嗰個方法咧，或者你可以介紹一下，即係點解可以睇到咁闊嘅咧？ 其實呢張我畫之前都諗住係想即係走入人群嗰度畫咁樣樣嚇，咁即係行過嘅地方又揀咗呢個位置啦。咁見到喺嗰、那個喺個樓梯兩邊埲牆咧，我想一次過畫曬幅畫度咧。其實用呢個方法咧，就即係有個即係。twist 咗 perspective 咧，咁樣畫咧就即係俾我 include 多啲嘢落去咯，即係譬如側邊啲人係點樣樣嘅動態啊，即係啲人影相啊，有啲人係寫啲， 我見到你畫嗰啲 post-it note 咧，畫都好。 有啲近嘅，系啊系啊，系油埋色嘅当时系啦。咁 呢幅系成张现场搞掂晒嘅。 翻屋企都有少少补翻，即系补翻靓少少啲色咁样咯。但系即系大致上都几乎变咗八成咁样。 好犀利！见到你条楼梯弯， 你喺现场画咗几耐呢幅？ 呢张画咗三个几钟应该，因为你哋走晒又去食饭啦，我之后先知道。跟住冇啊，跟住就系啦。咁我就一直坐喺度，就带住。拿住啲 snack 咁食就当晚餐嘅， 系好下一张，好啦呢张等画家讲啦。 好呢张就系另一边厢嘅10月8号喺旺角嘅，咁嗰晚我就放工啦，跟住然后行下哈利敦道就见到一个学生瞓咗喺南八间条嗰啲帆布上面，咁喺度睇韩丽珠嘅灰花咁样，咁跟住就嗰陣時見到佢係著住校服啦，咁隔離就有個頭盔咁樣，我覺得呢個學生好犀利咯，因為我回想翻起我當年讀書嘅時候咧，我掛住温書考試，完全係不問世事嗰啲乖乖學生，但係亦都同佢哋比實在爭太遠。 這個是中學 生來的。是啦，後來我跟他傾翻偈，他就話他是讀緊中五咯。咁佢仲問我，你有冇參加開社運㗎嗰啲啦？咁跟住我話，咁我比較少喎。跟住佢話佢自己中一開始已經參與反高鐵嘅運動 啦。好 嘅， 係啊，係用原子筆畫㗎。 是啦，是用原子筆畫的，跟住後來先加少少黃色的水彩咁樣樣。 其實我覺得原子筆畫都幾好嘅，即係佢本身係 waterproof 咧，佢又唔怕化咁樣樣。咁我亦都知道啱啱慧慧咧就完成咗佢嗰個個人嘅展覽啦，就好精彩啊！慧慧個展覽咧又係用以時序性質啦，咁就有好多道具嘅，啲道具咧亦都有啲係頭盔啊，我見到係有眼罩啊，有Lennon Wall 嘅 post-it note 啊，有啲黃絲帶啊咁樣嚇，咁啊好可惜啊，啱啱完咗，係咪應該今日 啊？係啊， 咁但係唔好灰心嚇，我哋知道慧慧跟住會出書嘅嚇，咁我哋可以支持下佢嚇，咁同埋我哋一班畫友咧都會。跟住會出一本即係我哋自己嘅書啦嚇，咁樣咁好快咧又即係第二節完啦嚇，咁我哋下一節翻嚟我哋再繼續講我哋嘅話。